锵锵三人行，说不完的张学良。今天咱们请马先生和这个郭老师啊，这个研究张学良的这个专家了，来聊聊张学良。张学良啊，太多这个千古之谜了啊，但是您有望是个解开很多谜团的人，因为这他是这个做过这个多年张学良的晚年这个口述历史，就是跟张学良这个朝夕相处过，而且呢，甚至你知道他还搞什么统战工作，他啊费尽心思找他的女儿学唱那个松花江上，然后让他们给张学良唱，盼着唱动了张学良老的感情，让他生前能够回东北，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回去。但是今天这个郭冠英老师啊，我想先拿出来他写的一首诗，这首诗里边有故事啊，这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因为后来呢，张学良呢，我虽然跟张学良很熟，但是呢，我常常批评他，他不对的地方我就批评他，所以他这个对大陆啊那个回去的事情老是这个扭扭捏捏，我就常常鼓励他回去，然后他就是你排除那些别的影响，就后来他到了美国去了以后呢，他又把那个赵四啊，其实赵四对我有很多误会，认为我是对会把张学良弄回大陆的，所以赵四对我印象一直不好。结果他到了美国以后，把这个赵四丢在旧金山，他自己跑到纽约去找他的这个老的女朋友，啊，他最喜欢的， 临老入花丛，多大岁数的， 那个叫赵四，那个叫蒋四小姐，蒋四小姐是贝聿铭的后妈， 贝聿铭的后妈， 哎，对对对，哦，那么张学良说，人家就说赵四好还是蒋四好，就张学良讲了一句非常外交的话，赵四最好，蒋四最爱。 这是会老情，所以你就有诗为证。 对，那他就写了，他就跟蒋四很好，那么我就带他去到处玩的时候，我就写了这个西口一别半世纪，就是他最后一次跟蒋四小姐见面是在西口，就是软禁以后啊，好梦未圆愁夜长。嗯，张学良给我了一首诗，是万公四写的，叫好梦未圆愁夜短，我写愁夜长， 愁夜长， 秋后蚂蚱啊心犹乐，就是东北土话，秋后蚂蚱就是已经 老了， 可是心犹乐，纽约新潮共黄昏，两个人共黄昏 之恋啊， 平生遗憾为蒋氏，旧爱新欢本一人。嗯，因为张学良说过，平生无遗憾，唯一爱女人啊，我就讲他的唯一遗憾就是爱蒋氏，旧爱新欢呢本来是一人。嗯，老伴呢就是这个赵氏呢有主了，已经信耶稣了啊，嗯，就不要再修回顾了，这蛮君武的诗啊，嗯，更报佳人。赌几回，本来是五几回嘛，那首诗啊，对 啊，对， 因为他们两个常到大西洋城去赌博啊，我就说更报家人赌几回。 这个张学良好像这个人他自己说他是有这个赌性的， 对啊， 我现在看到一些说法是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有一种心态就是赌一回，甚至自己也不完全知道后果如何。 对，西安事变呢，他主要是被蒋介石刺激的，所以跟共产党并没有关系，他跟共产党那时候很好，他认为站在抗日的阶段角度来讲，我们要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经过这个长征呢，啊，都没有被消灭，那么这个军队是如果用在抗战战场的话是个非常好的军队，而我们这些东北军啊这些军队不过就是升官发财吃饭而已，嗯，不像那共产党有思想有组织，是他是上下一贯的，这他在我节目里也讲了。 那他就后来到了西安以后，就跟共产党都已经私通这个生气了，但是他要不要抓蒋他还是在矛盾，因为蒋介石逼迫他一定要赶快做最后的五分钟的努力就把共产党消灭，嗯，可是他还在矛盾的阶段，就是为129那天他把学生劝阻了，学生去华清池向蒋介石的这个请愿，他把他劝阻了，劝阻了晚上他就跟蒋介石去讲说，我把学生给劝阻了，我跟学生讲，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保证各位我们马上要抗日，我也可以代表学生去跟蒋委员长讲，请蒋委员长赶快抗日，就蒋总统就骂他，蒋委员长就骂他，蒋介石就骂他，说你怎么可以做两面人，一边代表我又代表学生，就讲得很凶呢，那个最后说，我告诉你，对付这些学生呢，啊，除了用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他张学良为这句话就气得，他说我如果当时有手枪，我立刻就把蒋介石打死了，可是呢，他说蒋也看到我脸都变了，怎么？所以蒋又安慰我好多很多好话，哎呀，你年轻啊，不懂事，就我们老人家安慰你啊，你年轻不懂事啦，啊，就我懂了，怎么？就为这个吵架，他下定了决心就抓他，所以129嘛， 12月10号回去策划， 嗯， 12月11号晚上就出动兵了嘛，到了华清池早上5点钟就抓人嘛。 哦，马先生对这一段对张学良您的兴趣点在哪儿？ 我觉得有这个张学良的这个此举啊，就是这个西安事变这个举动呢，它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呢，它是有些相悖的地方。你比如说，它毕竟那个这个蒋介石是他主子嘛， 嗯， 这个动这样手，这个在历史上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好评。他没有对错，理论上讲他没有对错，他对你有对错，对这个事态没有对错。你动手，如果你是他的下属，从文化的角度这上呢，大部分人是不能通过的。但是后来的事情是比较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蒋介石还算很心很宽的。不管怎么说，到最后这个对这个事态，对张学良这个事态呢，就是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 嗯， 你换我们每个人自个儿想，你底下人给你翻一次脸，你试试，这个是个极端的翻脸，就基本上是危及生命的一个翻脸。 比如说，我现在近年来啊，看到过一些海外有这么一种观点，是个个都声称自己是有什么档案的哈。比方说，就讲这个当年西安事变，说张学良啊，是本来在西安事变之前跟苏联方面，就跟斯大林这方面接触密切。那么说张学良实际上是有那么一个心思，就是倒蒋，然后由他做这个总头总盟主来领导抗日，甚至说当时中共方面也表示愿意接受张学良的这个麾下来共同抗日。那么你根据对张学良的了解，你觉得他当时有可能有这个盘算吗？ 他是花花公子，他没有想要领导抗日，他只想跟着蒋介石好好的去抗日，他认为蒋还是要捧蒋为领袖。 嗯， 所以呢，他跟苏联联系的原因是因为说，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嘛，我们只有靠苏联的资源来那个抗日。那蒋当时也是考虑到底是要靠德国人还是靠苏联人，这两种东西要跟日本人抗日的，所以，那么蒋也在联苏。 嗯， 那么后来这个张学良知道蒋的联苏，他更认为我的联苏联共的政策是没有错的。可是蒋的意思说，我虽然联苏，但是我把国内的共产党要消灭以后，要搞清一色，这样我才能做。所以两个人真正的争，一个是安内攘外，一个是攘外安内。张学良主张，我们只要能够先对付外面的，我们内部自然会安。蒋介石说，我内部一定要清得干干净净，我才能去攘外。那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有关那个组织，向他组织犯的，你别忘了一点，蒋介石他当时的时候，中山舰事变，他也把人家汪精卫抓起来了。汪精卫也是他的头啊，他为什么可以抓人家呢？这第一点。第二点，张学良等于救了蒋介石啊。中原大战的时候，要不是他站在蒋介石这边，他站在冯玉祥和站在这个阎锡山这边，蒋介石就完了嘛。 嗯。 所以蒋介石对他非常的感恩，也真的把他当作，蒋介石本来天下都要交给张学良，就在西安事变以前的时候交给张学良。所以至于蒋介石回去为什么没对他那个下杀手呢？因为他饶了蒋介石的命，蒋介石当时把命争回来了，他心里高兴得很。所以他可是呢又不能不抓这个张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部下觉得张这样做他这个戏演不下去，所以他必须要把张抓的。可是你看他对杨虎城，他就最后痛下杀手啊， 就区别对待啊， 就区别对待。他到了1949年大陆快失败的时候，他也很气，他准备杀张学良，可是后来因为张学良关在台湾，他还来不及杀。如果在大陆走的时候，张学良又228事变以后，他们本来想把台那个陈仪本来想把张学良送回大陆，就是觉得台湾不安全。当时都已经东西都打包好了，准备送到江西。结果后来那个内战恶化以后呢，就不动了。如果送到江西，想走的时候一定叫毛人凤就把他杀掉了。 哎呦， 懂不懂？在台湾就没杀。 这个历史真是有兴趣，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咱们可以看看啊，这个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这个感情啊，就是蒋介石去世的时候，张学良送这个挽联，说这个话有意思，说关怀之音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仇。为了这个挽联，张学良足足想了3天。哎，好像是说原来这个咱们大陆这边吕正操将军跟这个张学良互相赠诗问答嘛，你看张学良他回的，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身，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哎，这个就让我们很感兴趣， 您怎么看这两个人之间？ 那个他给蒋介石那个诗是他第一次告诉我的，所以在他生日以前我把这诗公布在联合报上面。那么这个白发催年老了，这个他以前常常跟我们讲，他不是专对那个他常喜欢提这个诗给人家，代表他很豁达，代表他这个诗也是跟蒋介石讲说，我对天下没有争了，你不要杀我了，也是有一点这个味道。那么讲这个诗呢，是说他蒋介石死了，蒋夫人呢就请这个张学良到他的灵前看一看。蒋夫人因为知道他们两个感情不错，这张学良说想了三天，我不晓得了，他没有跟我讲。他说他回去就写了这首诗。张学良有些诗讲得不错，比如说他的意念很好，我最喜欢他的一首诗叫做他去结这个谒这个延平郑王祠啊，就是结谒这个郑成功祠，那时候还关得很厉害，大概1950年左右，他就写了首诗，孽子孤城一子庐啊，田阴大义抗强胡啊，丰功岂在尊名宿，名硕 名硕 确保台湾入版图。他就跟我讲说，你看这首诗什么意思啊，我一下看懂了。唐德刚听不太清楚，还说这是讲郑成功啊。唐德刚那个张学良就不太高兴的说，他妈的这本来就讲郑成功嘛，可是这是其实这是他的自况诗。 对， 丰功岂在尊民国的硕，我张学良啊其实在尊奉了中华民国的正朔，我的丰功啊是在确保东北入了版图啊。 对， 如果我今天跟日本人合作的话，东北早就独立了，成为一个日本的附属地了嘛。所以我的丰功，他假借谒这个郑成功的诗来肯定自己。他跟张学良，他跟蒋介石的感情就是，我们两个人啊，他自己跟我讲，我们两个人确实，蒋先生对我的关怀啊，确实非常的密切，非常好。可是呢，为了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我们两个真的好像仇一样的，就是。他这批诗也写得很好， 但是软禁一辈子，这个心里真的是他能很豁达云淡风轻。 那个蒋介石是为爱护他才把他软禁起来的，因为赵氏跟他讲，你把他放出去后，他去找别的女人去了，所以呢，为了我们两个的千古爱情，周总理已经说了，他们两个是千古爱情。那蒋介石说，我要达成周总理千古爱情的愿望，我就不能放他出去，不然他又去那个乱搞了。 是一老花花。 对对对对对。你看一放出去不去找蒋氏小姐吗？所以我都是原对的嘛。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给人的感觉啊，说是这个花花公子。但是我发现他自个儿好像感觉说，你看那个时候戴笠老是追查我，我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个女朋友。但是实际上啊，我是假借什么会女朋友给他们造成假象，我是去谈这个经国大计去的。他是不是这么，这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没听过他讲这个话，但是他对特务确实是不满，不但不满这个军统的特务，也不满那个中统的特务。他就认为说，蒋先生呢、这个人呢、他什么地方都安一个人在旁边监视你。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信人不疑，疑人不用。疑人不、就是 用人不疑，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唯一那个疑过的就是这个小郭，就是郭冠英啊。 不会、 对，其他的他这是吹牛了。他蒋介石呢，老是喜欢每个人旁边安一个特务。那么没有人不晓得的。他是这样子的话，什么军事臣如草芥，城市军如寇头。 对， 你这样对人的话，人家就怎么对你。他说讲这种到处防备的心，其实对他的这个政治是不好的。那么所以蒋怎么监视他，他其实最后也没监视掉嘛。蒋后来很痛悔，就是说蒋在跟他吵架以后回去，在日记还写着对张说话不可太过，以免于心不安。因为他那天看到他发脾气跑了，你在他地盘里，你只有一连人在那边，他有十万的军队在这边，他随时把你抓起来。蒋就在日记里面写的这当心的话，结果呢，我说他后悔以外，没想到蒋那个张学良当时就想抓他了嘛。 真的就是干这么一票。哎，马先生，你对张学良这个人的内心有什么揣测呢？ 我觉得呢，他那个时代啊，就是我们抗战初期这个时代呢，跟这个民国革命后来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民国革命成功以后这一段时间，对他们影响是非常深的。这一段呢，我们的历史中写的都比较淡，我想台湾可能都比较清楚，就民国革命的这个成功。他当时呢，从1911年辛亥革命10月10号开始，一直到第二年次年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啊，这中间多少个省独立，宣布独立，中央宣布独立。那么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心态，就是终于从那个清朝拖出来了，我他妈清朝快完了，我们兄弟们都个个独立。但当时好像有统计14个省都宣布独立。 这是一个心态。然后呢，从1911年这个不1912年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以后，一直到孙中山去世的这十几年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人站过这个位置？甭管是实的、虚的、临时的、长的、短的，一共大概是19人次，14人站过这个位置，总统的这个位置。 嗯， 那么最这个最短的一个人叫周自齐，他9天。当这总统9天，就临时行使总统的原则，职务。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他的军阀。我们过去老看那个《红楼梦》，不老有一个台词叫“天下混乱”，什么军阀，军阀混乱，天下大这个大乱呢？就是当时的这些军阀，因为他爹就是军阀，这个不用说嘛。他爹掏出那个张作霖，张大帅那都不得了的人物，要不是那被那颗炸弹炸了，那后面呢，我想他也没那么光辉，他不会那么年轻就秃出来，有爹罩着呢，因为爹走了嘛。他就还是一个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少年登科大不幸也。 对，背景太好，背景太好， 这高门子弟 啊，对，背景好了，然后又登的又早了，所以他这个心态呢，就是比较火气壮。你想想，他等于是拔枪相向他主子的时候，他是30多岁，那是他妈火气最壮的时候。 嗯 一个人一生中火气最壮，而且没顾虑了。20多岁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有天大的顾虑。你到50多岁的时候，我估计也没火气了。 对，所以我的50岁还能干范兰青，我60岁干范兰青的事情，我很了不起。 对，您有这样的心态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大陆哈，就是接触的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很多了，像您这个年龄和背景有这样大火气的人，他根本我见不着，还不 性情中人 啊，性情中人没有了，几乎没有，说话都是非常缓和的。我原来也非常性情中人，像这些年也磨得也比较缓和了， 颓了 ，就是有时候吧，其实那话还不是那意思，就让人能给曲解成那意思，你还没地方去解释去。 但是啊，我是看 插句嘴，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比较聪明的，像我这种笨的人呢还是不多了。 知识分子是 需要您这样的， 需要有 祖国特色， 需要有傲骨的，确实是知识分子。对， 但是我看呢，这个像张学良，就您这个纪录片，他的这个口述、言谈话语之间呢，他还是这个挺雄起的，挺雄性的这么一种性格，甚至让我联想到啊，这个东北人呢，你觉得张学良的这个性格当中啊，是不是还会有一种？不能叫匪气吧，就反正当年他爹就不就是拉队伍拉杆子嘛，是不是还是有这么一种气质在里面？ 对，这太多了这种气质。 他，我有个14级的这个四级行过，我原来有4级的四级行过，现在做了个14级的。其实你们所讲的话，所有的问题在里面全都有解答了。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对，都在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看完以后啊，我们很多争辩的东西都不必讲了，因为可是东北的这个。习性呢也有好也有坏，他可能在乱世中间的时候他很勇敢冲，但是这种习性如果在一个比较有正常的社会、法治的社会，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作奸犯科，就这种心理。那么张学良他也说，我爸爸是因为这个当时的是天下大乱，所以我们是保险队，不是完全是土匪。保险队其实就是军队的前身，就是你这一区的士绅给我钱来养个武装来跟外面打，可是养谁？你不会养那个马英九啊，你一定养的就是张作霖那种，或者是那个 保家护院、 保家护院的那种人，对不对？那么一定是这种两肋插刀的这种人嘛，所以也不可能找养张学良，也不可能讲郭冠英这种人嘛，就温文儒雅的，对不对？一个聪明，一个笨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这样。所以呢，乱世中间就出这种叫做枭雄。可是呢，这种枭雄的这种性格，如果还在法治社会呢，常常就作奸犯科，因此就应该由民主在法治来规范这个东西。我们希望我们能建立一个国家以后，国家稳定的，我们靠民主法治来壮士的国家，而不是最后你看刚刚你说的那个军阀有200多次的战争，大家杀来杀去，那就不应该。 所以这就是张学良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要建法治国家。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问个敏感问题啊，就是张学良到晚年的时候哈，他对共产党是一种什么看法或者感情？ 他跟我说，他还是很喜欢共产党，尤其到晚年的时候，可能脑袋不糊涂了还是怎么样，他晚年的时候竟然说什么“我就是共产党” 啊， 我就是共产党， 是糊涂了。 那么，可是他基本上他对共产党还是蛮肯定的，肯定的，他就觉得，尤其对长征很肯定，他就认为说。 后来国共这个内战都是不必要的。如果你当初蒋介石听我的话，好好的这样子弄下去，你在蒋介石后来在49年也很火大，45年也火大，他就跟他讲，他跟王铁汉讲说，这张学良什么东西，到现在还讲糊涂话了。他说共产党不对，中央剿共也不对啊，就是想这个，其实他是说不要用剿共的方式，中共产党的事情可以用政治解决的。结果蒋介石不用政治解决，在那个双十这个协定后破坏这个协定，开打成内战，造成今天两岸的分裂嘛。 嗯嗯嗯。 所以，可是呢，当然在后来在3年自来灾害的时候，还有这个人为灾害的时候，他对于共产党当然也有意见，也有很多的。可是基本上，我觉得他对共产党印象还是不错的，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嘛，只是因为斯大林不批准嘛，就在1936年将他加入了共产党。所以这个毛周两个人其实违背第三国际，他偷偷摸摸的说你算我们的精神党员， 精神上的党员， 因为组织上那个被王明被那个谁被斯大林给否定掉。 哦，还有这么一段的。 哎，好像那个入党的申请书在你们档案里面都有。 而且就是说他生平好像最佩服的说是周恩来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在你跟他接触当中，你发现他有什么讳莫如深的地方吗？就是没说出来的，他也永远不愿意说的。 我有个好处，他所有不愿意说的我几乎都问出来了，而且我都放在节目里面了，我也都讲出来了。比如说西安事变到底是什么原因，蒋介石到底有没有答应什么条件，他都讲了。他以前是跟日本人都不讲的，跟什么也不讲的，到了面前你要会问，他一兴奋的时候他就讲了。包括他怎么后来什么跟蒋介石吵架，什么最大的原因，他都讲了。 就是机关枪打学生的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事情。 对， 但是照他这么说，我们就觉得很简单，好像就是年轻人这家伙一下一口气撞将上来。但是实际上他说跟共产党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原因是他自己觉得，我为了爱国，我为了抗日，共产党是一个不要用武力消灭的对象，是可以那个统战联合的对象。 这个人说到底啊，还是一辈子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就是这一点。 他一个是家乡观念重，另外一个他还是航母出身，就是动不动，我觉得还是有的问题处理的还是简单，就是那个年轻气盛，家境太好， 冲动， 家境太好。 但是最终你觉得他是想回东北的吗？ 他非常想啊，他一边跟我讲说他非常想回东北， 为什么最终不行？ 后来就因为老的那个头摔坏了，被那个亲戚包围了，就不让他回。